比起任雄这种魁伟的好似异形一般的 boss， 这印山贼的老大，以印山为名的最终 boss 印山虎，看起来就相当普通了。在玩家眼中，所谓普通，那意思就是模样和一个玩家差不多，扔到主城大街上，不小心会被人当作玩家的那种。不过就在一行人步步接近这印山厅的时候，原本坐在厅子正中铺着虎皮的高大座位上的印山虎猛然就站起身来，看起来他也是期待已久了。直接就和 boss 交战吗？经历过又是伏兵又是三号四号两个 boss 的联手，众人反倒都盼着在面对最终 boss 的时候有点前戏，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意味着这个 boss 的实力会超强，强到应付他一人就比一路清理伏兵再击破冷鹰人熊联手还要难。开荒玩家都只是想着能平平安安简简单单通关就好，不会惦记着挑战自我征服更困难的战斗这些事，所以此时此刻没人会盼着这印山虎厉害，能和一个小怪一样容易对付那是巴不得的事儿。可惜这种事儿是绝不会发生的，副本之中 boss 的难度未必就是递进，也有可能二号比三号难，三号又比四号更难什么的，但是最终 boss 都还是会有个最终 boss 的样，难度都会是副本之首，甚至有的比隐藏 boss 还要厉害一些也说不定。阴山虎的模样再普通，他的实力叶修等人也绝不敢小看。一进到这中寨的广场，众人就已经在左右打量这一带的环境，先熟悉地形，这是战斗之前的准备工作，再然后步步接近印山厅的过程中，这最终 boss 终于是被惊动了。 大家退。 照旧君莫萧一个人留下，其他人先行后退。印山虎的脚步一点也不急躁，缓缓地走出了厅，叶修也没有轻举妄动，他最开始是以摸清 boss 的战斗方式为目的的，抢攻没有必要。印山虎两手空空，未带武器，一身装束也不是众人能识出来的任何职业套装，这 boss 的职业暂时无法分辨，但是 boss 终归还是要出手的。站在印山厅外的石阶上，和君莫笑只有18个台阶的距离，印山虎扫了一眼广场上的君莫笑，抬手一招，不管是什么，叶修连忙就让君莫笑朝旁一避，结果出来的不是技能，而是人。原来空无一人的广场，此时不知从哪里就窜出了四个家伙，不知是不是设计者为了省事儿，这四个家伙头顶的名称特别简单，甲乙丙丁。四人一出，没有任何停留，立刻朝着君莫笑窜了去。行进过程中，四人已经各自亮出武器，光剑、左轮手枪、拳套、匕首，四个人四个职业系，而且看武器都是该职业系中攻击性特强的职业，这四人的身份看起来就是寨主印山虎座下的四大杀手。思考 NPC 角色的人物背景不是叶修的爱好，管你什么来头，打倒都是必须的。甲乙丙丁四人组上得很快，其中持左轮手枪的是乙，自然是最先一步发动了攻击。枪声连响，君莫笑走位闪避，手提光剑的剑客甲一记迎风一刀斩，一线划过，速度比起暴走后的季狼自然是差距不小。君莫笑闪身闪过，但借着一技能，剑客甲却已经贴到了君莫笑的身旁，剑招跟着就来，轰！一发炮弹在两人之间炸开了，君莫笑纹丝不动，剑客甲却受到气浪的冲击，被掀退了数步。 武臣的小枪率先出手，跟着陈果的竹烟匣也甩出格林机枪一阵扫射。虽然看起来不是一般的小怪，但总也不至于是大 boss 级别，所以在星星诸人眼中，对付这四个家伙没必要先由叶修去试探深浅，一看开始交手，干脆就也一窝蜂着上了。小枪和朱烟霞两个枪炮师的攻击只是序曲，跟着迎风布阵的六星光牢落下，那个看起来好像一拳可以打死一头象的拳法家丙顿时被六星光牢给封印住了。拿匕首的丁是个刺客，移动速度相当快，快的好像他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结果正撞上了迎面飞来的一块砖，跟着韩烟柔一个豪龙破军冲刺，强大的冲击力当场就把刺客丁撞飞到广场当中的石狮子上去了。站在远端射击没有冲上的枪手乙，此时却是被媚光的召唤兽给紧紧咬住，有团队的守护，罗辑没有其他后顾之忧，只是专心操纵四个召唤兽的话，功力还是非常扎实的。这枪手乙以一敌四，一时间已经腾不出手来对付其他人了。乔一帆的一寸灰是最后一个出手的，在每个人基本找到攻击目标后，他的鬼阵才不失时宜地落下，给予众人辅助。印山虎坐下四大杀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配合阵法？不知道，因为众人这一蜂拥而上，直接就切断了这四大杀手相互之间的联系。星星这团队里可以独挡一面的人太多，人人都有能力捉一个目标挡一挡输出型的 MT。 很好，就这样打。 叶修发现眼下状况不错，于是就让大家保持了，他可没有无聊到有意放手看看这四大杀手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门道。于是叶修的军墨校单挑剑客甲，小枪竹烟侠两个枪炮师火力支援，魏琛的迎风布阵折腾拳法师丙。拳法师这职业从攻击距离上来说绝对是24职业中的倒数级别，遇到魏琛这施法距离放眼全荣耀都会吓到人的术士，结果就是被尽情玩弄。刺客丁一人单挑韩烟柔和包子入侵，赤裸裸的散杀。再就是媚光，好多人都是三个或是两个打一个，而他现在居然一个人就招架住了枪手乙，让他又是意外又是惊喜，更是不敢怠慢，小心操作着。再以外就是一寸灰和小手冰凉，治疗辅助之余哪里有需要，两人就会往哪里添一把手。分工清晰明确，四大杀手被分割的完全不再是一个整体，但是星星的队伍也未必就是一个整体，他们这边也有一个游离在外的家伙，自然就是莫凡的毁人不倦。这家伙现在就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也没个明确的目标，一会儿打打这个，一会儿杀杀那个，看起来也像是救火队员似的。但是他的救火效果哪有一寸灰和小手冰凉那么地道，他现在的作为根本就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很快剑客甲率先支持不住，他这里是以一敌三的局面，更有叶修这样的超级高手，场面有多惨烈就不用多说了。生命快到 10% 的时候，叶修还多了多心，害怕这不知算是精英还是算小 boss 的家伙也有暴走，所以有些收敛。结果红血的时候剑客甲也一切如旧，显然并没有暴走这一属性。很快剑客甲倒下，叶修三人的角色一起转火，正准备找个目标进行支援时，一直站在石阶上的印山虎又是抬了抬手，忽然间又一个剑客甲杀了出来，和之前那位一模一样。 我去，这家伙是个召唤师啊！ 叶修都有点哭笑不得了，他们真当这是面对 boss 之前的什么前戏了， 哪想到原来他们已经在和印山虎战斗，这甲乙丙丁居然是印山虎的召唤兽。如此一来，和这四个家伙周旋显然就非常不明智了。召唤兽死得再多，也根本伤不到召唤师的根本。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召唤会不断的消耗法力，但眼前这是一位 BOSS 的法力负担玩家就不用去操心了，他们的法力通常和他们的生命力一样强大。想明这点，叶修的军魔校立即调转了枪口，开始还想着打前戏的时候不要惊动大 BOSS 呢，现在一看清这本质，再不惊动 BOSS 那就是浪费时间了。枪响，子弹飞出，结果刚召唤出来的剑客甲特别忠勇地飞身冲到印山虎身前，帮他挡下了这一枪。 多事啊！ 陈果大声呵斥了一下这剑客甲，直接就朝着那地儿放下了卫星射线。一直站在石阶之上特别傲然的印山虎终于动了。卫星射线可不是拿身躯就可以阻拦的攻击，召唤兽再忠勇也没有用。印山虎这一动，人直接就不见了，再出现时已在十个身位格之外。 还会瞬移？ 众人一看头痛了，召唤师这职业无论攻击还是防护自身都没有什么能力，靠召唤兽来保护繁琐又被动，所以召唤师这职业对走位要求特别高，一边让对方无法捕捉到你，一边在指挥着自己的召唤师去攻击对手。要不怎么说召唤师这职业操作繁复，以至于职业圈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一个进入全明星名单的召唤师选手呢？要走位，那当然是移动速度越快越有优势，但是还有什么是比瞬间移动更快的走位吗？好在这个职业并不是召唤师这一系的，正常途径召唤师不可能学到，但是自制武器可以打技能不是？所以在职业圈中，召唤师的武器上打上一个瞬间移动简直就是无可争议的一件事，多这么一个技能对召唤师而言绝对如虎添翼。而现在设计者大概就是看到了这种召唤师的风骚，于是设计出的召唤师 BOSS 也玩起了这一手。而 BOSS 的技能体系和玩家角色又不一定是一致的，万一这 BOSS 的瞬间移动冷却特别短，那可就真是个大麻烦了。